是我的功劳。 经典九六九，感谢有你，听经典音乐就听我的。 看着 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夜。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有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去了解， 你的爱还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 我只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真心去了解， 如果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清楚了解， 如果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怕感情出了界， 你的爱还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我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 在想我，就别再

袖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

清风飞了，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别再

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在，亏欠你太委屈、哦、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惊心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为

在我身旁。挣扎只是童言，无望的空谈，一声声的轻叹，回忆扯不断，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泪斑斑。